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上二旗，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周五，暑期档热门影片《我不是药神》将登陆全国院线。作为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的力作，这是宁浩和徐峥的第五度联手。影片突破了国产影片的类型，在欢乐幽默的基调当中加入深刻的现实意义，生动再现了因药而展开的小人物成长故事。徐峥在片中扮演的主角程勇的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徐峥说， 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拥有了一种英雄的一种精神，的确是透过这个人性当中小小的这种善意的这个光芒，然后越放越大，越放越大，这种慈悲心的这个力量其实真的是足以感动所有的人。而且透过他的故事看到整个这个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发展真的特别好，我为我参加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拍摄感到自豪。 而导演文牧野则表示，为了打造这部影片，写剧本就整整耗费了3年时间。 我觉得加一起不止2年了，因为之前还有一个我们有第一稿剧本，加一起估计有3年多。然后我们做的改变，其实大家能看到，我们把这个陆勇先生的这个原型从一个病人改成了一个不是病人的状态。这当然是一个戏剧化和这个艺术化的处理。从我的角度，为的是让这个人物的变化更有弧光，让他更从一个相对普通的底层的人变成一个咱们现在电影里呈现的英雄。 此前，我不是药神从6月30号开始在全国分时段超前点映，不仅收获了票务平台9.7分的评分，口碑也是直线上升。影片将于本周五以 IMAX、中国剧目等多种制式在全国同步上映。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电影《三十那年》近日在北京首映，影片取材于北京市昌平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创歌曲歌手征集大赛当中发生的故事。电影《解码游戏》将于8月3号在全国公映，影片由李海龙导演，韩庚、李源、山下智久主演，讲述了一个宅男极客的成长历险故事。由杰森·斯坦森、李冰冰、赵文轩等出演的动作冒险片《巨齿鲨》将于8月10号在全球同步上映。影片讲述了史前巨兽巨齿鲨大肆入侵人类生存空间，杰森·斯坦森扮演的潜水专家临危受命，与李冰冰扮演的科学家潜入深海，共同化解这场浩劫。薛晓璐导演的第三部海外叙事系列电影《吹哨人》近日在澳大利亚开机，雷佳音在片中担任男主角。制作班底依旧沿用了薛晓璐之前两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团队。翻滚吧阿信之后，导演林玉贤新片改走喜剧路线，跳舞吧大象近日开机，艾伦搭配金春花上演花轮组合。影片讲述的是关于热爱舞蹈的胖女孩和不靠谱教练之间发生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追梦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市的北部有出现分散性雷阵雨的可能性，请注意防范。另外呢，明天白天北京市继续受到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强烈，气温上升比较快，仍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明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请您注意防雷防雨。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另外，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3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 My Life 话剧捕鼠器特约播出。7月5号到7月8号，北京保利剧院将上演阿加莎推理剧作话剧《捕鼠器》，作为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这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名剧已于今年迎来全球首演的66周年。而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此次由英方导演指导，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8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购票查询大麦网。 而且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除了能够观看到这部捕鼠器之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明天晚上，是不是 明天晚上会有一个惊喜？ 哎呀 特别惊喜， 你别吓着人家就行，将会有赵爽带领着我们的听众啊，走进剧场去观看这部捕鼠器。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都可以走进剧场去看的剧。而且阿加莎女王一直是我心目当中的偶像。 阿加莎女王 是的 对， 就是你知道，对于喜欢推理的朋友来说， 确实是女王。 对 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更加详细的去了解一下这部话剧吧。 它是一出你可以带任何人去看的戏，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出色的戏剧作品《捕鼠器》。1948年冬天，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下午，伦敦西尔区鸽子街24号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在刚刚开业的旅馆里，年轻的夫妇迎来了五位奇怪的客人。凶手在其中吗？危险还存在吗？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阿加莎的推理世界。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请出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就是阿加莎的几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在剧中饰演法官的施小青施老师，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您啊，施法官，欢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欢迎一下在剧中饰演，只能说到这里了，叫饰演姐姐的赵杰，欢迎您，赵老师。 大家好。 欢迎啊。那接下来要欢迎一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每年都会来北京好几趟啊。 对， 饰演屈勒特警官的杨晨，欢迎您。 Hello， 北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觉得他们剧社特有意思哈，看到资料的时候呢，就说人物介绍嘛，都扮演什么，然后在后面一个括号写着不要剧透，感叹号，不要剧透。 对对对，其实就是你知道吗，我们每次和聊阿加莎的剧的时候，尤其话剧的时候，有的时候挺难聊，因为你不敢聊太多的剧情的东西， 对， 害怕给穿了是吧。 对，你知道这个可能最欠的就是直接把凶手告诉别人是谁。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 绝对不做哈，今天我们就不剧透。 所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应该说几位都是每年都会带着阿加莎的剧来到北京来演出，怎么样感觉北京的演出市场这些年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杨晨，你每年都来说说吧。 啊，我来了，这是补主戏吧？补主戏这个戏我来了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对，去年也是来上的这个节目， 对对对， 今天来着觉得特别熟悉， 很熟悉啊。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次的保利剧院也是之前我们曾经演出过的剧场，也非常熟悉。所以，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刚刚从保利那边过来嘛，然后今天晚上正好有一个别的演出在那儿，就觉得北京的观众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热情，而且尤其是这种就是跟话剧或者跟这个演出相关的这些，就是这个观众群呢、啊，就特别的特别好啊。对，特别热情。 但其实之前我看过的一些推理剧，其实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的剧场里面那个看的， 它比较容易聚气嘛，因为 对、它比较容易恐怖，它比较容易。 你们为什么选了保利剧院？ 保利对，但这个因为不是我们挑选的，这次是由这个主办方 来挑选， 对，他们来挑选这个剧场。 所以你们在这种大的剧场进行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上次去看过咱们的一出戏，然后呢，我当时对于刘杰老师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出现，真是那种雍容华贵的那个范儿。 您说的那个谋杀启示， 对对对，谋杀启示啊， 我也看了， 是不是？ 对， 哦，特别的有那种气质啊。所以在这种大剧场演出，对你们来说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你们觉得还是小剧场会小一点会好一点，还是怎么样？ 会不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在人物塑造啊，包括台词啊等等方面、啊。 对，包括大家看的时候会隔得太远，看不太清楚啊等等。 对对对， 我觉得从演员的这个创作来说，其实啊，没有什么太多的 影响 不同。对，其实从演员的创作角度来说，他不管是大剧场还是小剧场，那么他对于一个人物的创作过程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当然对于大剧场来说，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表演有一些分寸感的调试。但是对于角色上面可能还是一如既往的一个创作的过程。 而且其实因为上一次也应该是在保利演的吧，就是那个谋杀启示。 上一次是在那个北京的剧空间。 剧空间演的， 剧空间剧场是个相对来说小一点的一个剧场。 补水期之前也是在那儿， 在那个剧空间演的是吧？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你们的是也是离着挺远的看的，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你尤其是看阿加莎的剧，你进入到那个剧情里边的以后，你其实会自觉在心理空间上跟他离得很近，就好像你真的是在案发现场盯着每个人在看一样啊，就看每个人的是什么样子的状态，然后去猜到底是谁杀了谁，是谁杀了谁啊，对吧？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的那个施法官啊，施法官，我觉得。我们也因为都是老朋友了啊，在聊剧之前，我觉得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性格。我觉得施法官他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性格的人？是不是是一个特别，你说他是那种能搂住秘密的人吗？能装得了 秘密 啊，或者是能装的？能装的人吗？ 他是一个能玩心理的人。 哦， 这就厉害了。 因为是这样，就是特别巧，因为我们正好我们三个人呢，在不同的年份 啊， 导过不同版本的捕鼠器。 哦， 对，就非常巧嘛。所以那个施小青呢，也是在前年吧，前年那一版的复排导演。 复排导演。 哦， 所以作为导演融入这部剧，跟作为演员融入这部剧，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不同？ 司法官， 如果说作为演员的角度的话，可能我觉得 更多的是要关注自己角色在这个戏里面的一个功能。 嗯， 首先把情节交代清楚，然后在各个人物之间的，包括整个情节脉络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一个环节吧。那么如果作为导演的时候，可能会从演员单方面的这个视角会跳出来，他会从整体的一个框架上去考虑，包括整体的节奏，整体每一个人物他在整个戏里面的比重，包括他在这儿比如说他能够呈现的细节的比例有多少，这个要去考虑。可能这是站在演员的角度不会去那么多，演员是尽可能的把这个人物的深度，把他所隐含的一些东西尽可能我们挖得更深刻一些，但导演可能在这上面更多的是要做取舍。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我觉得作为演员的角度和导演的角度最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点。 嗯， 对， 其实包括杨晨刚才话还没应该没有说完，他说那个施老师很擅长于玩心理啊， 是吧？ 他有 刚才这个话说就很心理，要我说就两句话，演员就抓角色，导演就抓大的，就大概。 但我觉得推理剧的演员最大一个看点是他的表情和他的细节。 对， 我每次看推理话剧的时候，我就爱盯着人家脸看。 对，所以我刚才本来想说，其实要是在小的剧场，其实这点观众来说是比较占便宜的，就是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也许就是一个细小的一个动作，或者也许就是一个面部的一个表情，观众一些常看悬疑剧的观众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哎， 但如果要是这个空间拉特别远，一个大剧场，那可能有些细节就可能会被忽略掉。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啊，像你们在排这个剧的时候，就是每一个表情是不是也都是做了，就是特殊的设定的？ 对着镜子微微一笑，看看有没有邪魅狂狷的感觉。 因为有没有比如说，因为你还要故意迷惑谁，迷惑别人的时候，这个表情会做一些特别的设定吗？在排练的时候啊， 在排练的一些关键点上可能会有一些导演上的要求，但是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说，这应该是演员自己就是自己的这个工作，但是导演他会在某些关键的点上，比如说这个 故意加一些迷惑性。 对对对，会有的。 哦，所以你这种看脸的是不行的。 我跟你说，我没有一次猜对过 啊！ 我每次看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人肯定是凶手，肯定他就不是凶手。 其实这也是阿加莎的一个特点，对吧？ 其实猜错本身也是一种乐趣， 对呀、 也是一种参与的乐趣嘛。 我还是想猜对。 对，当然了，但是你知道，就如果要是猜，就觉得哪条线索觉得可能，哎，也许注意到这个，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凶手，猜那个可能觉得那个，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悬疑剧的一个不断的猜测的这么一个乐趣系统。 那这样啊，我们说这一次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叫捕鼠器，可能还有很多这个听众他是第一次接触到阿加莎的这个戏剧，能不能请哪位给我们用可以说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捕鼠器》是一部什么样子的剧啊？三人都为难了， 赵杰是我们今年的导演。 哦，来赵导， 其实我真的没有这两位真的 是。你别客气了，你赶紧别客气了。 捕鼠器用一句话吗？ 不是，就能说的话，因为我们怕，比如说的多了剧透了嘛。对，您挑能不剧透的这个语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话剧？ 它是一个杀人犯的游戏。 杀人犯的游戏， 对， 听起来这么残忍呢、 阿加莎的剧好像都是这样的，都是有一群人，你似乎觉得这群人当中每个人都有嫌疑，每个人都有动机，但最后发现，可能就是那么一个你想不到的事情。 好、那这样啊，这来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说每次来到这个一些悬疑剧的时候，我们都要玩一些小游戏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他们一起玩个小游戏，尤其刚才说到了，施大姐。 施法官， 施法官， 大帅你出去！ 哎呀，我就见到他们我就紧张了。他们呢，就是擅长心理推测，包括你要看人的表情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又玩一个就是真话假话的游戏， 好的， 好不好？然后呢，这个游戏是怎么个玩法呢？给你们先介绍一下啊。我们会找咱们两组队啊，先两位开始，我先像施老师和刘导。你们两个人好不好？我会给刘导一个包，这个包里呢会装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你可以说真话，你也可以说假话。就比如说，如果我里边装的是个馒头，那你可以说我里边装了个鸡蛋。然后呢，这个时候施大姐就要问你三个问题。 然后才 哎，问你三个问题，说这什么皮儿的鸡蛋啊？啊，这个鸡蛋，这反正你问跟这个物品相关的三个问题，你必须根据，就是你得回答他。然后呢，他根据你的回答判断你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包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好不好？ 好嘞，是不是该上道具了？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去拿道具啊。 对，咱们这个时候正好可以聊一会儿哈，就是说，几位第一次读到这个捕鼠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你们还记得第一次碰就是遇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来，杨晨先说吧。 一个词啊，我第一次看这个本子应该是在2011年了，那是第一次排这个戏的时候。 都 想不到吧， 就意想不到。 对对，意想不到吧。 所以其实阿加莎的剧，我觉得如果能让人想到的话，可能就不是他的剧了。好，我们道具已经就位了啊。 哎， 第一组是谁猜谁来？ 那个谁，请刘导来描述，然后那个世导来猜啊。好，这样，对对，然后让我们的刘导接下来的时间，刘导你 赵导， 嗨，我这今天脑子有点晕啊，赵导，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我现在其实也有点晕。 这样，好，也就是说你这个包里的东西呢，你已经看明白了对吧？ 看明白了。 你可以如实说，你也可以撒谎着说，你想说什么都可以。 我向他描述是吧？ 对，不是，你就说是个什么就行。 你就说，比如说我的包里是张纸，类似这种啊。 对，你就说我的包里是张纸，然后他提问。 好的。 提问你三个问题，然后他自己做出判断。 好的。 好吧。 好的。 来，接下来时间，请问赵导，您的包里是什么？ 我的包里是手电筒。 好，接下来这个请师导向赵导提问。师导用他那种真的就像法官一样的眼神，死死的盯着赵导啊。 对，咱们可以打开北京时间或者一直播平台，找到演艺群会哈，就可以看一下几位演员的微表情。 现在正在进行一场 生与死的交锋， 心理战，你知道吗？啊，然后好，赵导你师导你可以问问题了啊。 是我们上一个戏用的东西吗？ 迅速回答。 是的。是女的用的吗？不是的。 手电筒分男女的。哎，师导的问题很奇怪。 问题，因为跟上个戏有关系。 有。 还有一个 问，最后一个问题。 他说的是假话。 已经判断了是吗？ 你觉得他说的是假话？ 对， 他包里放的不是手电筒。 对， 您做出最后的决定了是吧？ 对。 好，那咱这样啊，咱说谁这如果谁错了的话，如果他猜中了，赵导你就得发红包了，好不好？如果那个师导猜错了的话，那就师导发红包。 好的， 好不好？那接下来请赵导公布正确答案，是一个手电筒。哎，我觉得这个越熟悉，你看吧，越熟悉 越容易掉坑里， 越容易掉坑里。 真的， 哎，为什么知道你判断他说的是假话？你从哪得出来 的 结论？ 我的眼神在闪烁吗？ 没有， 你觉得他很犹豫？ 他是一个好演员，是不是？ 不是，我觉得他可能他比较了解我，我这人会想得很复杂，所以其实刚才那个刚才主持人在说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才能猜到，我觉得不用去猜，因为这世间最大的谎言是真话。 哎呦，杨导，我相信你的话了， 对吧？ 我相信你的话了。 每次导戏就对他老跟我们来心理这套， 他能够导出哲学感来。 对对对， 所以、 最大的谎言是真话，好有哲理啊！ 对， 大帅，你很帅哎。 哎呀，我相信这是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说啊，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捕鼠器的几位主创啊。那么其实这部剧应该我们说是拿到了英方的版权的，对吧？咱们一共拿了阿加莎多少个剧的版权啊？就是他们的舞台剧的版权，你们有计算过吗？ 其实目前来说，常年在助演的还是主要是谋杀启示和捕鼠器 谋杀启示和捕鼠器， 但是这两个戏的场次特别多，基本上 谋杀启示在上海一直是三月份到六月份， 哦， 然后捕鼠器是从九月份到 十二月， 然后或者是来年的一月， 哦，就是长期来驻演， 对，每个星期都会演。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观众去看了第一次，然后等所有的东西推理都结束了，答案都揭晓了，观众说不行不行，我还得看一次，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发现这个细节的问题？ 哎，其实这种剧，有二刷的吗？ 当然还有三刷， 观众年年刷。 对， 观众年年刷。 因为上次去看《谋杀启示》，我就想再看一遍。因为之前你会忽略掉舞台上的演员的一些细节，等答案被揭晓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就想再去看一遍。然后你以一个上帝视角去看一下他那个细节到底是怎么表演的。 就是就跟看电影，有的时候就是揭晓了答案以后，你会倒回去看看是哪个细节我刚才没有留意到，是吧？ 是是是。 其实这种就属于极度的那种对于推理很着迷的那种。 真爱粉啊！ 但而且很多不少呢，这样的观众。 哦，是吗？ 嗯，真的。因为每年我们、当然了，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每年能够给大家一些新鲜感嘛。因为毕竟这个本子很多阿加莎迷都很熟悉了，所以因为每年的导演会不一样嘛，所以我们也会加进一些不同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呢， 包括就是其实每个人物就是根据每个导演的喜好，或者说每个导演对这个作品的解读也会有不一样的处理。就比如说，打比方说像那个。我们当中有一个演一个疯疯癫癫的一个小孩，那个叫 Land 的那个角色、因为他那个角色在里边呢，相对来说他性格比较跳脱一点，他呈现出来的样子比较跳脱一点，所以不同版本的演员他每年演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有的是那种像精神病那种，但有的是那种可能傻白甜，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啊，处理也会不一样。对， 而且我发现咱们的这个演剧的这个语言也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们的语言其实很有那种就是。就是外国戏剧的那个 英伦风 是有那个吗？ 其实我们最近两年倒是，其实我们想摆脱这种 英伦风，想把它去掉的，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人话啊。对，当然这个也是这样，就是说可能一开始呢，因为毕竟这个它的这个原版的版权嘛，我们要尊重这个版权，所以我们很多的处理台词处理会按照它原版的这翻译过来为准。但是后来呢，就是说慢慢演着，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慢慢的让中国的观众能够觉得这个剧能够更加的从台词上能更接地气一点，或者说让大家觉得这个台词听起来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个剧情。 哦， 啊，所以我们觉得有些像国外就是说啊，原来这个事情是就是害臊的那种， 对对对对，你 就那种腔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意的会把它们去掉一些。 所以这版来到北京的这个捕鼠器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一些语言面貌啊，包括情节设计什么的。 对，这也是今年赵导希望的。 啊，赵导，哎，其实但是说实话，当时赵导在我看他的那个《谋杀启示》的时候，就是其实觉得他是特别有那种，就是民国贵妇人的那种感觉的，就是上海的大上海的那种贵妇人的那种感觉的啊。所以如果在语言上也能够让大家更加的容易接受一些，因为确实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看一些西方的著作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语言。就是有的时候会绕 是吗？经常 会绕啊， 对， 会到他说 跟原来的剧本的翻译 有关系。 对，刚刚杨晨说了，就是他会尊重原本的这个版权，然后可能在原本的翻译上面，我们可能刚开始会更多的照顾到原来的剧本，所以他其实翻译过来的语言，其实说着他可能说着说着，他可能就会有一种 那个味道出来， 对， 十四行诗的味道出来了。 那你们会有重新翻译，还是说进行？怎么样， 我们会在排练的时候二度创作 啊， 对，而且尤其是像里面很多梗，其实它国外的那个梗，它是有国外的那个情境在那儿的， 对对 对， 就好比说，比如说台湾的梗或者香港的梗拿到大陆来，可能大陆观众也未必接受，所以我们就会我们觉得这个梗也许大陆观众可能没什么共鸣，我们可能就把它改成一些现代的一些， 就是大家都能够 对都能理解一些词儿 或者是梗。 对， 这个也确实是啊，需要与时俱进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演艺群会。今天来的是老朋友，阿加莎的捕鼠器将会再次来到北京啊，各位期待一下保利剧院。 它是一出你可以带任何人去看的戏，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出色的戏剧作品《捕鼠器》。1948年冬天，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下午，伦敦西二区鸽子街24号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在刚刚，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场，7月6日晚7:30，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它是一出你可以带任何人去看的戏，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出色的戏剧作品《捕鼠器》。1948年冬天，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下午，伦敦西二区鸽子街24号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在刚刚开业的旅馆里，年轻的夫妇迎来了5位奇怪的客人。凶手在其中吗？危险还存在吗？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阿加莎的推理世界。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的是即将在保利剧院上演的这个阿加莎的经典剧啊，叫做《捕鼠器》。 当然在明天我们也会这个有一个观剧的活动哈，之前一直在招募。 嗯， 然后明天是哇特别有幸哈，我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看一下这个话剧。 对， 你不搭两句吗？ 嗯， 你不搭两句觉得哎呦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主持人。 不是我去，我很生气。当然这部经典的话剧还是由我们的上海现代人剧社为大家带来的啊。其实我想请几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阿加莎吧啊，从你们各自你们演了他们这么多的剧，然后给我们说一说阿加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作者啊，他的剧啊有什么样子的魅力，好不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请施老师吧，施导，您给说一说阿加莎。嗯， 其实对于阿加莎的了解，我觉得肯定跟阿婆迷来比较的话，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就作为一个很有幸接触到他这两个剧的人来说，他给我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秘的老太太。 然后呢思维非常缜密，然后有大量的细节，作为演员的角度来说，他给了我很多很多去创作去创造角色的一些源泉，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有的时候他会过多的一些表述过程当中会给到怎么说，就在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很两难的，甚至会进入一种抉择的状态，因为什么都很好。所以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尤其是作为一个角色演绎角色演员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去看他的小说。因为当看小说的时候，我自己在感受他的整个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诠释的时候非常的丰满很立体。就是他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多的一个阿婆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自己慢慢也会被他这两个戏所吸引，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个人喜好也是偏这方面的，所以好像不认识这个老太太，但是又非常的熟悉这个老太太，就是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从我个人角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视角，所以我其实是因为这两个剧而迷他的。 迷，因为此而成为了一个， 对，因为之前我是没有触碰这个剧本之前，我之前是一点都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上海人叫他，因为上海的阿婆迷是非常是最大最庞大的一个这样一个团队。 是吗？ 对的，对的，有一个这样一个阿婆迷的这样的一个 团体， 就是包括之前我们说，就是有很多三刷、四刷，甚至每年都刷的那些，基本上主要的籍贯都是在上海。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制作人会选择在上海作为主要的全国的一个演出的场地，也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作为一个上海人去接触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哦，我能明白这个戏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明白阿婆的一些身上的一些特质吧。 好，来， 谢谢。 对，赵导，您说说对于阿婆的一个感受啊，阿家祥。 好，是这样的，那个施老师刚才说他是因为接触演了戏，所以才关注到阿加莎。那我可能情况上略有不同，因为是我小的时候，其实去年来的时候我就说过，因为我小的时候偶然在我爸爸的书橱里发现一本书，然后那本书叫《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然后我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把它看了，看了以后那是小学六年级，独生子女，爸爸妈妈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然后越看越害怕，感觉后面老是有人。当时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个写悬疑推理小说的。然后后来我就，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本身也很喜欢悬疑的小说，所以就是之前其实，在演这两个戏之前，其实就已经看了一些他的书。那么后来正好特别幸运。演了他的戏。那么这个老太太其实她是个处女座。她的所有作品其实非常具有处女座的特质。 你是处女座？ 我不是。 处女座。一看杨晨老师是吧？ 我不是。 不是不是啊。 因为我老公是处女座。 漏多了。 真是真是变相夸老公的。 但是我觉得处女座虽然被黑的很多，但是她身上还是有她很好的特质， 优势，优质的， 对。阿婆其实就非常典型的处女座，她很细致，她的逻辑性很缜密。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悬疑作家的一个身上的特质。但是呢，唯一的一个我觉得有点问题的就是，你看她的自传，因为前段时间我刚把阿婆的自传给看了。我是觉得阿婆的自传跟她很多小说很像，就是她比较。这阿婆迷会不会喷我呀？ 没有，你是说自传里的故事吗？ 自传他的那个语言的组织会有，在我看来，可能从文学作品的角度，他有一点啰嗦，会有一点絮叨，对，繁琐，但是呢，恰恰可能在小说里面的时候，这些絮叨和繁琐恰恰成为他的细节，那就像施老师说的，这些细节恰恰给演员创作的这个。就是创作的空间提供了很多大量的资源。 对， 就是有利有弊吧。 对， 真的看阿婆的作品，你会觉得他会把整个空间都给你铺开，他不像有一些，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是个女性哈，就有一些男性的推理小说家，我也挺喜欢，但他的东西很简练，就是他的逻辑性非常的清晰，啪啪啪给你几个主要的线索，然后你顺着这个线索，可能就大概能摸到，最后再来一个反转，就差不多这个套路。那你发现阿婆里面会给好多东西是，对他的那个细节好像铺开了一个很大的世界，很大一幅画卷。 他很有意思，我在看他自传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他妈妈是在他 几岁，十岁还是几岁之前是从来不让他看书的。 哦， 他没有学习过，就一直就是按照中国人的话可能是散养。 哦， 但是他最后成了一个， 反而成了一个作家。 对，因为他本身特别喜欢。但是他妈妈又非常刻意的不让他读书，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 奇妙的 哦。这他这个刻意的不让他读书，说不是说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啊，你是个女的，你不能读书，不是。 他家里面他妈他爸爸是个美国人 啊， 哦，妈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英国女人，但是他很奇怪，他就不让他女儿读书，就是你可以自由，就是 散养，自由去想象，产生想象力，然后自由的去这个。 但是他本身就是阿加莎，可能生来就非常喜欢文字上的东西。 嗯， 妈妈很奇妙，就是妈妈不刻意去让他读， 嗯， 但他自己非常的汲取这些文学上的东西。 他那个自传里有一个细节，因为赵杰说到这一点，因为我也看了这个自传的这个细节，有一个细节非常非常有意思。他是整个他在读书，他要读书的这个环节，因为阿加莎有一个他很亲近的一个仆人，是有一天他的仆人跟他的妈妈说，他说太太小姐要给他买书了，他已经把家里所有的书他能看的书都看完，他要求要看书了。所以是这样一个细节，其实他是先天对语言或者是说对文字的敏感度是非常强的。 哦， 是这么一个女性，挺有意思的一个老太太。 哎，我觉得这个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妈妈也非常有意思啊。我先不给你看书，直到有一天你跟我要书， 是， 你在渴望了， 就是她自己找到自己的兴趣。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挺好的。 嗯，哎，其实你看啊，从阿加莎的自传当中还有一些这样非常有意思。那你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在自传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她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反映在剧情上的有一些 很多 吗？ 毒药。 哦， 他以前二战的时候他是当过护士的，护理工的， 哦， 就是也不是护理工吧，就等于是护士 啊， 哦，所以他对毒药非常的了解，哦，所以在他的很多戏当中都有毒药。 对， 就是关于毒。 嗯， 然后他本身的情感经历，他失踪，这在历史上都是一个谜，就是他中间他失踪了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又回来了。这个具体的咱就不展开了， 对对对， 因为时间节目时间有限， 嗯，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她的自传。 当然也可以， 本身阿加莎就是一个很传奇的女人。 嗯， 对 对，就是本身就是 突然消失了，消失了大概我忘了啊，可能有十几二十天吧，我忘了。但是全世界到现在都是个谜，她没有向对外公布她到 她到底去了哪里， 为什么很多人有很多猜测，比如说情感上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哇， 大家在一个乡间小路上发现了他的小汽车，但是人不见了。 哇， 所以你看他的作品里面包括东方快车谋杀案，然后他也会有那些角色是可能突然间在某个小镇里面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很多年之后在某一辆列车上面又出现了，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角色的安排。 哇，哎，说的好深的话，我觉得真的是 本身就是一个很我觉得很传奇的一个女人。 对对对对对，其实所以大家也可以我觉得如果你看了那个阿加莎的自传，你也可以去到剧场，走进这些这个话剧场以后，去寻找一下他身上的一些影子，从剧场当中找一找答案，他很有可能当年干什么事儿去了啊，去破一破案啊。对，那杨晨，你跟我们说一说吧，杨晨说一说《捕鼠器》这一部剧吧，他跟其他的这个他的作品有什么样子的异同的地方吗？不一样的或者相同的地方。 对，其实那个阿加莎，就我还是顺那个阿加莎说下来， 对的， 其实我觉得阿加莎特别会玩套路。就是他其实你看好多作品，大部分的作品就是一个套路， 对， 就是把一群看似不相关的人给全都聚到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头。你看捕鼠器是这样，谋杀启示是这样， 对， 东方快车也是这样，把它聚到一个一列这个火车里边，就是这样。但是呢他就是一个套路，他没人能比得上他这套路各种玩，你知道，就是就总能玩出花样来。 这个确实是。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关键是一开始大家觉得可能这个人也不相关，那个人也不相关，怎么这两个完全生活不同截然不同的人，两个世界人就能到这个地方来，结果后面的剧情就会让你知道，哦，为什么原来之前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之前他们有什么恩怨，或者也许他们俩之间都不知道彼此，但是最后因为这个案情，哦，知道原来这是跟案情相关的。就你知道，就总能通过这个 个很简单一个套路，千变万化。 真的，阿婆的这个密闭空间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特点。 对，没错。 所以你看，去年《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可能导演想着拓展一下空间，就把这个空间从火车又搬到了火车下面，在埃白雪里。有很多阿婆迷就说，这不是阿加莎的作品，因为阿加莎作品只能在这一个屋里面不出去。 我本来还想去看一看新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看来就不要去看了，是吧？看老版的是吧？ 有人也说好，有人觉得特别的壮阔，但是当然阿婆迷就会觉得，就是密闭的空间是它的一个特点、 标志。 对，如果你出了这个屋，它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成立的。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会比较适合改编成话剧。 哎，对， 对， 就有点符合像那种三一律的那种感觉，是吧？就一个空间里来进行和展开，而且用大量的都是人物的那种对白，这种情绪的变化来去捕捉。 对，当然了，也像他们刚才两位所说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看本子，说实话，我们在看刚翻译过来的本子的时候，没有修改本子，我们也确实觉得有点拖。为什么呢？是因为确实大量的细节，大量的这个笔墨是放在对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刻画，就是本身的，就可能一开始观众就会觉得怎么这个案情总不往下进展，然后观众总会比较着急，想尽快进入剧情，或者说想要尽快什么时候死人， 对 吧？你知道，经常观众会这么问，但是。是没办法，因为很多这个细节必须得交代，比如说他的身世，或者他的穿着为什么当天那么怪异，或者是他性格为什么这样，就他总要有一个铺垫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也是没办法，也是因为就是说的他可能跟他的性格或者跟他的这个身世有关，所以以至于他的作品里面是必须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对，哎，其实我特别还想问一个，就是在观剧方面，就是尤其是看这种推理剧的方面，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观众拆梗的情况， 哎呦，太多了， 是不是？有没有？ 有人好讨厌， 哎呦，天哪，真的是 啊。 就 来跟我 看电影看话剧最怕那种一开始然后旁边就 不是、 哎、我跟你说他就是凶手、 电影吧他还有一点还好是在哪呢电影就是已经拍完了、你这你观众我可以讨厌那个人我不听他的或者看那个但是你演话剧是因为你就在那演 对 有人给你一下子把梗拆了就是那种感觉是特别难受的你们有遇到过吗给我们说什么样子的 年年都会遇到年年都会遇到、就是其实有时候吧、也不能说就是也不能说不好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会把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跟别人分享，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爽，你知道吗？ 上帝视角， 对，我能理解这个。但你知道，尤其作为当我们在舞台上碰到这种事儿，尤其你还能那么近距离，你还能听见他说话，你说这样多么可恶的事儿， 凶手，凶手，他就是 对，尤其是我们有一年去那个前年还去年，反正我正好演到最后的时候，就剧情不说了，就快演到最后的时候，完了下面女观众嘛，一开始还好好的，正到那个音乐当当当的就准备要进入。高潮，哎，杀人了，杀人了，要杀了，你知道？哎呦，我天哪，你知道？就是他不光是把下面的这个剧情给透了，关键是他把整个剧场特别好的一个氛围、剧前那个气给破掉了。 对， 就让我们觉得特别可惜。其实我们在舞台上，我们特别希望能把这个气一直聚到最后。 每次进你们剧场的时候发一条绷带。 哎，其实我在这里啊，真是真诚的提示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当您去看这些推理剧，当然不管是看推理剧也好还是去看其他的话剧也好您尽量的不要搭腔啊这不是一个搭腔的场合你要搭腔可以听听相声是不是 对 相声可以但是人也不愿意让你搭很多的腔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排了一个小话剧然后在剧场演就是有一些就是那种笑话的梗就是比如说你要去送一个人就是马上这个词出来它是个包袱然后就底下那个人先给你把那包袱、哎就是那样他给你拆了、哎呦那种感觉真的是 所以大帅是感同身受 就 是说观剧的时候为了大家的观剧体验真的自己忍住了 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啊如果你实在憋不住你就是一个特别爱说的一个人你自己带一个本带一个笔你到那边去看剧就你看着觉得啊他就是凶手他就是你自己在本子上使劲写好不好千万不要出声啊！好的各位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即将哎，我们是几月几号到几号会上演的剧 5号到8号 对 5号到8号将会在保利剧院为大家上演的来自于上海现代人剧社带来的阿加莎的经典剧目 对 捕鼠器 我们要这个看一下场次5号6号7号都是晚上的7点半然后8号是下午的2点半它场次还不太一样 是 对我觉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在保利剧院 而且说这个捕鼠器已经演了多少年了 就现在 66年了 、所以我们现在每看，其实我们去看一场这个剧也算是参与了创作， 参与了历史， 参与了一次历史，是吧？ 我们是12年的时候去伦敦演了一场，就圣马丁剧院嘛，去那儿演一场， 哦， 是24974嘛，24974974场，我们演的那场， 哦， 啊，对，就是 27974， 那个是相当于是。全球的捕鼠器的主场就是伦敦的主场，就是他，因为他原版就只在那一个剧场演，那个剧场只演那一个戏，就演了60年。我们去的那个是60年，今年是66年了。 哦， 然后他门口就有一个板儿，上面就每天会翻那个数字牌，就像那个高考倒计那个牌，每天演一场翻一个牌。我们去那场就是24974，我还拍那个照片。 哦， 啊，所以当时就觉得我天，20000多场有我这一场， 参与历史了是吧？你也可以，这我们大家也可以去参与进来，说我20000多场，我看了其中一场呀，对吧？你要不然你说我20000多场我都没看一场啊，也挺遗憾的。哎，所以那个就是国外等于有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剧场，他只演那个剧， 圣马丁剧院。 那他会邀请其他的剧团来这里演，还是说只允许他的人来演啊？ 中文版只有我们这一家， 哦， 独此一家， 就是官方授权的。然后相当于你们排出来之后可以去那个剧院去演。 不，那年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他们的版权嘛，所以那年相当于是我们互访，就是他们的英国的原版的，我们请到我们上海的剧院来演，来跟上海的观众见面。那我们作为中文版，我们去伦敦演，是这样， 是一个 互访。 这英国人会去看中文版吗？ 我们看那场其实更多的是华人观众，因为我们说的是中文嘛。 哦， 更多的是华人观众， 对他们来说也是挺难得的啊。 对， 这是被英文已经憋了半天了，哎，终于来看一下中文版的破案，中文版破案啊。 对，其实除了捕鼠器，除了这个可能咱们说悬疑的一面之外啊，因为它是个伟大的作品，还有很多幽默的梗。刚才大帅也说了，就是可能会加一些戏里面的幽默在里面哈。这些梗是有没有一些包括什么改动啊之类的，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因为英国人的幽默可能跟咱们不太一样，对吧？ 我觉得施导平时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就是特那种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大帅，你肯定玩不过师导。 我肯定，我没说要跟他一起互相斗心眼儿，我就是说他性格肯定特可爱啊。 但其实会让你失望。因为这个剧里面的我所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刻板冷酷无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设。 剧里的啊。 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人如果要幽默的话，会人设崩塌 的。啊，就是你剧里的这个， 你 现实生活中啊， 剧里的各种不单单是这角色 啊， 对， 其他的吗？我觉得这还杨晨更了解的更透彻一些。 比如说，咱们这个梗我们可以说，劳斯莱斯汽车， 好，对， 也能听到，对，劳斯莱斯汽车，因为是这样，那个里边有一个土豪，有土豪呢，完了那个他到这个庄园里边来了，他跟这故事啥关系，咱们这儿不能说，但是呢，他一个特别显摆一个，就是他每说一段话完之后都要显摆一句，我的汽车是劳斯莱斯汽车。 哦，这个是你们自己家， 这个是我们自己家的，因为他在里边会，他在舞台上会学那个劳斯莱斯那个鸟嘛，就女神嘛， 啊，那个 欢庆女神的那个，会，学那个，对，那个就是一个我们 们自己 家 里 的 家的那个小的幽默梗， 对， 会有一些幽默的梗，然后比较接中国地气儿的这种梗，但是毕竟是一个艺术作品，所以那个分寸感的东西可能还得 对，因为他这种剧有的时候如果你太严肃的时候，他会整场压抑，需要有一些小调节， 会有调节，这个调节可能一些梗，还有一些人物。 对， 也会有一些调节， 对， 气氛上的调节， 好像每一个都是。哎，我记得应该在《谋杀启示》当中，施老师就是一个调节的人，是吧？ 他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物， 就哈哈， 谋杀 启 示和捕鼠器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物， 对吧？ 是， 哪个更符合您本人的现实中的性格？ 我觉得都有， 都有 ， 哇哦， 看场合。 我觉得大帅总是在有意无意的想看看施老师在生活当中究竟是 个 什么样的人。 其实因为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赵导，你看你也是从小也看过那个阿加莎的作品，又演了他的这么多作品，会不会给你对你的性格造成什么影响？比如说你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 这话说的， 你会我要琢磨琢磨这个，就是不自然去。 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我其实本性当中是一个很粗线条的人， 傻白甜， 说傻白甜，但是至少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就是很多事情可能不是特别在乎。但是呢，就是自从排了《谋杀启示》，就是我可能作为导演的身份来说，演员其实感性的东西可能更多。那导演上面理性的成分会多一点之后，我可能 在逻辑条理上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 啊， 至少前之前可能我是一个条理不是那么清楚的人，现在慢慢的排了阿加莎的戏，可能对我的条理上面会有一些帮助。 哦， 对，但是至少这个性格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去改， 很难去改的啊。 对，但是剧中啊，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群戏特别多嘛，所以在群戏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在说话，另外一些人呢都要在那个状态里面。但那个时候你们又没有台词，又要在状态里面，你们要干嘛呀？ 哎，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有的时候看剧也好，看电视也好，像我有时候看电影，特别喜欢看。就是主演在演的时候，其他旁边群演在干什么？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专业的，没有，不是我专业的观众。 像我们近看镜头有人穿帮。 对，我就其实特别好奇，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演员，就是如果稍微只要走一点神儿，他就会跳戏的啊。 所以其实是特别不好的，就是、其实就是为什么刚才说是专业的观众呢？其实真正的专业观众是看那些没有台词的。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台词比有台词更难演，因为他需要大量的内心的依据的戏份去依托他站在舞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其实这是挺难的。 对， 就是空的站在是一个空壳，其实观众明眼的观众会一看就看出来的。 真的， 他还是需要没有台词。的时候反而需要你更有戏， 就是你是不是在戏里， 当然 其实是一看能看出来。 对，是在同一个这个空间里面，你心里在想什么，尤其是悬疑剧 啊。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对于演员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功力。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演剧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词的时候，自己会在那等词，就是等哪句词该我接了，哎，我接上了，就感觉其实这个是特别，哎呀，就是很不专业的。 而且你像推理剧啊，比如说就打一个比方，咱不说戏里台词，比如说我当时在庄园，我有不在场的证据，那这个时候可能场上所有的人都要给出一个反应，就说你当时在不在，或者说你觉得他这句话很震惊，你肯定要给反应。过激了也不行，你在那也不可以，就是你要有那种很细微的。 说白了，悬疑剧每一个人物都要做到各怀鬼胎，这个戏就好看。 哦， 其实是这样。 哦， 我就喜欢那个各怀鬼胎。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各怀鬼胎的在台上。 对，您笑啥呀？你 是说我就喜欢那个各怀鬼胎吗？ 我在看你俩的反应。 没有这个， 我觉得， 哎，我觉得杨晨，你是不是拍阿加莎的戏拍多了？讨厌，你要干什么？ 不，请交门票，动物园的门票。 不是导演，你刚才你就是发现了我们两个有什么问题？ 不是，就是，都是一起在。就是参与这个话题嘛，但是对，但你们俩的反应呢，就是会是怎么说呢？又跟观众又不太一样，但是又是站在观众那个视角。 嗯， 咱们私下说。 你少来，我跟你讲，你不一定想到了什么。我跟你说，哎，这个是不是排久了以后，真的这个他们都会变得有点，就是生活当中盯着一个人就会想，他有没有什么事儿啊？ 他刚才目光灼灼的盯了我们好半天，然后笑了。 对，这很瘆人，你知道吗？哎，这个其实确实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这部剧呢，就是一部悬疑经典啊，阿加莎的捕鼠器，将会在7月5号到8号在保利剧院上演，欢迎大家到时候进行关注。那今天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几位每个人简短的一句话推荐一下这部剧吧。 对对对， 好不好？ 一句话， 施老师。 简单的推荐这部剧吧。我觉得这部剧所有的角色并不是真正的角色，而坐在场下看戏的观众才是真正这部剧的主角。 哦， 厉害了。 杨老师没有说错。来来 来， 照点照点 照点， 我这还没想好呢。那就来吧，明天我也不多说了 啊， 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的，谢谢赵导。来，杨导。 都来啥？别来，这真别来，这真的晚上万一想的睡不着觉，吓得睡不着觉，影响第二天上班也不好。对， 哎，这个是阿加莎的套路。你以为你猜中了啊？他反着说。好的，那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祝你们演出成功啊！ 谢谢。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听 听 掏 耳 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儿，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